北京阅读记，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一段他的童年往事。在那段记忆里，他每天都要穿过一条逼仄的小巷，和他在一起的是两个同龄的少年。那些年的小巷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打扰一下，这是您刚才点的。 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我没想到这个微信软件怎么还自带配乐呢。 好多微信的插件啊都是这样的。不过刚才这首歌当年我还是挺喜欢的。 啊，刚才那首是？ 你可以再放出来听听啊，那首歌不是孙悦的《伙伴》吗？ 啊，啊，你一说还真是，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嗯嗯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才刚上小学。 我当时年纪也不大。 这还真是一首让人怀旧的歌呀、啊！哎呀，儿时的伙伴呀！ 小时候有玩得很好的伙伴吧？ 还真有。当时我身边有两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小男生呢。 哦，青梅竹马。 那倒也算不上，我们只不过是同班同学，要不是因为搬家，我也不会和他们熟起来。 你搬到他们家附近了？ 差不多吧。当时是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从市中心搬到了老城区，因为我妈单位在那边搞了一块地集资建房，新房子很大，性价比也比较高，可唯一的问题就是离我们学校太远了，附近也没有公交车站。本来我去学校早上6:30以后起床都没事儿，可自从搬家之后5:50我就得起来了。 哟，那是够辛苦的。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没那么早起过。 嗯，是吧，何况是小学生呢。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不用早起的办法，那就是抄近路。但是那条路是老城区一条特别窄的小道，而且很危险。 危险？ 因为那条路上啊，什么人都有。大白天的，你就能看到那种浓妆艳抹的女人在胡同口和各种男人搭讪，还有一些什么江湖医生在里面那儿摆摊卖药。哦，还有算命的，卖耗子药的，总之什么人都有。 这么乱啊？ 是啊， 因为那儿房租是全城最便宜的，所以虽然说巷子很破吧，但是每个月都有好多人盖自建房，哪怕其中有不少房子不到一年就会被要求拆除，可是还有好多房子在那儿顶风招租，有的房租已经便宜到了一个单间一个月只要70块钱，而且里面还带家具呢。 你还真别说，倒是真便宜啊。 所以你也能想象住在那儿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吧，但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本地人，走在小巷里面能听到我们那儿最纯正的方言。其实我们家也算得上是本地人了，可是要论口音，我觉得还是不如小巷子里的那些人纯粹。不过这些纯粹的本地人之间也经常爆发冲突，打死打伤的事儿也很常见。 好家伙， 还不止这些呢，路上抢劫的人也特别多，尤其是女人的钱包啊、项链、耳环什么的。我就亲眼看见过一个抢劫犯为了抢一个耳环，直接把那个女的的耳垂就给扯断了，那个血呀流的，哎， 天哪，那这么危险的路再是近道也不能超啊，换我宁可早起半个小时也不能冒这个险。 可是我就冒了呀，而且一走就是好几年。 啊，你胆子那么大啊？ 其实也不是胆子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紧张，但是人总有侥幸心理嘛，所以只要天不太黑，我放学都会抄近路回家。就这么一个人走了一个学期，也一点事儿都没有。 你运气啊，还真不错。 其实也不算是幸运，后来我才知道，我比较安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还是那两个男生告诉我的呢。 哎，对了，那两个男生是不是也该出场了？ 是啊是啊，我跟他们熟起来就是四年级的时候，我也是偶然发现他们俩也是每天走那条小巷子回家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俩的家都住在一家国企的职工楼里，那家国企也在老城区，他们俩的父母都是那儿的员工。我和他俩第一次在巷子里碰上的时候都挺惊讶的，不过他们俩倒是很热情，听说我经常走的线路之后，他们说我走得太单调了，他们的路线才会有意思的多，然后呢当场就要带我走一条新路。 新路？那条巷子难道不是一条道吗？ 我过去也是这么想的呀，可是没想到原来那个巷子看着简单，其实还有好多小胡同呢，而且它在北边的高地上还有一个小坡，穿过这些胡同，爬过那个小坡，我们就能绕回巷子的主干道。 他们可真能折腾啊。 男孩子嘛，好奇心总是很重，开发新路都成了他们的游戏了。认识他们之后啊，我也加入了这个游戏，所以之后的日子我们真的是把这条巷子的各个角落全都跑了个遍。 你们就一点不怕危险？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就真不怕了，哪怕有时候真的能亲眼看到一些可怕的事儿。其实我也问过他俩害不害怕，他们的原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意是说我们作为孩子反而比成年人要安全得多。 安全得多？你们就不怕人贩子吗？ 他们也说了，人贩子其实更喜欢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就算有人抢劫一般也都是抢大人的，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反而最安全，而且就算发生危险，可能外面的人受害的几率会更大，因为本地的小混混是不会伤害老城区的居民的。 外面的人是说外地人吗？ 他们俩指的是所有老城区以外的人。但我也很奇怪，他们是怎么区分外面的人的呢？听口音吗？但有的行人也不会说话呀。那两个男生就告诉我说不用听口音，光凭感觉就能知道是不是外面的人。 凭感觉？也对，在某个地方待久了是会带上那个地方的气质的。 可你不觉得这话被11、12岁的孩子说出来还是很让人意外的吗？我当时真是一点都没听明白，直到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们竟然有那么深的洞察力。 这倒是。 而且真的被他们说对了，我们在小巷子里走了这么久，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慢慢的我也跟他们熟了，这两个男生其中一个我就叫他 A 吧。他长得很帅很阳光， 所以哪怕还是小学生，就有很多女孩对他有好感。但别看他那么受追捧，这个人啊，一点架子都没有，对人总是很亲切。另一个男生就叫他 B 吧，虽然他没有 A 长得帅，但是他也很可爱。反正在我看来，他们都一样招人喜欢，我从来也没有更喜欢哪一个过，所以我们就发展成了铁三角一样的好朋友。每次回家，大家都聊得很开心，所有的话题都是我们一起发起的，所有的新路线也都是我们一起开辟的，所有的快乐也都是这两个男生一起带给我的。可是马上要升到五年级了， B 突然病倒了，他总是说肚子不舒服，还在教室里吐过，脸色也都是蜡黄的。 怎么了这是？ 唉，后来一查发现是肝炎 啊， 所以他就休学了，我们这个铁三角也就散了。 A 也不和你一起走了？ 不是，一开始我们还是两个人一起回家的，可是你也应该明白，两男一女在一起其实比一男一女要安全得多。 安全？ 就是在外人眼里的状态啊。三个人在一起，大家会觉得你们只是朋友，可是一男一女天天放学一起回家，自然就会引起讨论，更何况 A 还是个万人迷，我就慢慢成了好几个女生的眼中钉。 他们欺负你了？ 那倒没有，但是成天被人狠狠盯着的感觉压力也是很大的。可 A 又是个直性子，有一次中午放学连老师都没走呢， A 竟然直接走到我面前，大大咧咧地叫着我的名字，让我跟他一起回家。你也能想象当时我们班里的那种气氛吧。 确实有点扎眼了。 何止有点儿啊，当时全班同学全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们俩。当时还是个夏天，但是我觉得我被盯得浑身发冷，可 A 呢，他就跟没事人一样。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一个中午我们竟然在巷子里碰到了班里的几个女生。我和 A 都知道其中一个女生是喜欢 A 的， A 就问她为什么会在这儿啊，那个女生说是来看病的。 A 就问看什么病啊，我也心里在嘀咕，到这种地方来看病，难道是来找那些江湖郎中的吗？ 这个都不用问吧，肯定是来找你们俩在一起的证据呗。 是啊，我也很快就明白过来了，那个女生根本就回答不出来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的，但我能看出来她的眼神就跟刀子一样死死地盯着我，就跟我是她的杀父仇人似的。 那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的？ 那女生就跟 A 说让我们先走，他们几个还要在那儿再待一会儿。可是我和 A 都走了好远了，我仍然能感觉到他们在远处一直盯着我。 哎呀，老这样是够受的。 其实后来 A 跟我提起过那个女生，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他对那个女生挺不屑的，不过那个女生条件挺好的，无论是学习还是长相都挺不错的，不过 A 就是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怕了，毕竟当时还小，我真的特别恐惧被人仇视。唉，说白了我就是自卑，特别是在 A 这么优秀的男生面前，我的那种自卑感就更强了。我知道如果我每天都和班里最受欢迎的男生一起回家，我迟早会被女生们孤立的，所以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和 A 一起回家了。 你把这些顾虑跟 A 说了吗？ 没有，只不过他每次再叫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我要和别的女生走大路回去。一开始 A 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但时间长了他也就不再叫我了。后来暑假结束以后， B 的病也好了，他就和过去一样每天和 A 一起回家，只不过我就再也没有加入过他们了。 有点可惜了。 是啊，当时我只是有点难过，可是很多年以后每次回想起这件事儿，我就越来越失落。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那种感觉，那么好那么阳光的两个男孩，我们曾经是那么要好的朋友，最后却因为这种事儿分道扬镳了。 我理解。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没有了，这可能是我最遗憾的地方了。小学毕业之后， A 去了我们那里最好的一中， B 去了一个比较偏远的中学，我呢选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所以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俩。也是奇怪，虽然我也经常去那个小巷子里，可是我们竟然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又过了几年，我就搬家了，离开了老城区。高考之后我来这边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下来工作了。哦，对了，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帮家里遛狗的时候，我就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巷子，变化还是挺大的。虽然说那些路还都在，但是已经装了不少路灯，地上也都铺了水泥，很多违章建筑也都拆掉了，路也拓宽了，那些摆摊算命的站街的都不见了。 看来是整顿过了呀，多好啊，现在再走应该安全多了。 话虽然是这么说，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走在里面我却总觉得有点透不过气来。 为什么呀？ 我好像更习惯他过去的那种窄窄的脏兮兮乱糟糟的样子，因为好像只有在那样的小巷子里我才能够找到童年的回忆。 我懂了，其实你怀念过去的巷子不是因为那个巷子有多美好，而是因为你的美好回忆都发生在那个巷子里吧。 这么总结也对。总之那天走在那个巷子里的时候，我脑子中突然闪现出了 A 和 B 的好多画面。我记得有一回下暴雨， A 穿着一双深蓝色的高筒雨鞋，还记得一年初冬 B 爬上小山坡的时候穿的是一件橄榄色的运动外套，还有一回一个卖小吃的少找了 A 一点零钱， A 就气得和他大吵，当时还引来了好多人围观呢。 B 在那个时候也帮忙吵架，还说了不少脏话呢。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儿，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都是特别单纯可爱的男孩，而且之后我也再没和异性拥有过这么纯洁的友谊了。 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去好好打听一下的话，应该还能联系到他们的。 我知道，但其实我可能也并不是很渴望再和他们偶遇吧，我只是很怀念当年的他们，怀念和他们在一起在小巷子里四处探险的那个自己。哎呀，好像因为一首歌聊了好多杂七杂八的事儿，你都听烦了吧？ 没有，因为啊，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而且我也经常会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看来年纪越大就越喜欢怀旧这种事儿，真是避免不了呀。 因为怀旧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吧，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值得珍惜的本能。哎，我先送你杯鸡尾酒啊，然后咱们再接着聊。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干式金酒、杏子白兰地和橘子汁调成的，名字叫做乐园。我想那条小巷应该可以形容为你童年的乐园了吧。 可以这么说吧，虽然那个小巷子又小又危险，估计能像我这样怀念它还能把它当作乐园的人应该也不多吧。 我刚才也说了，你怀念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美好，而是因为那里拥有你儿时伙伴的记忆。你知道我为什么说怀旧 是一种很值得珍惜的本能吗？ 是为了提醒自己老了吗？ 当然不是了。怀旧啊，其实是为了提醒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就是我们曾经最坦荡的情感，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是如此。就像你和 A 与 B 之间的关系，这份友谊不掺杂任何杂质，不图占有，没有诉求，所有的单纯与美好就那么直白地袒露着。所以无论你们当时身在何处，那里都会是最美的乐园。 所以怀旧是告诉我们一切都回不来了吗？ 伙伴这首歌里不是唱了吗？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梦已离开，一切又回来。我觉得当我们想起了乐园的所在，我们就有了找回那份单纯和美好的意愿，而只要我们愿意，乐园就无处不在。 敞开你的一扇门啊，世界里你还那样远吗？虫儿滴答，流浪飞沙，真的把颗痛心带走了吗？不知浪迹海角天是那么的可爱。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逼仄的小巷里我弄丢了你，原作刚开的小号，改编制作程涵，演播晚桥晨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世界里你远吗？虫儿滴答，流浪飞沙，真的把颗痛心带走了吗？不知浪迹海角天涯，不忍断的恨，不忍忘了家。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